即墨镜飞出后，人堆里很快又是连滚带爬地钻出来一位，衣服也是歪的，发型也被搞乱了，踉踉跄跄冲出来后，好容易直起身来，就听得身前有人很关切地问道：“陶老板，你没事吧？”陶轩抬头一看，问话的正是和他打对台戏的这星星网吧的老板叶秋的支持者陈果。 只可惜陈果是装不住事的，他可没法像叶修那样一本正经地嘲讽人，说这话的时候眉开眼笑的，让陶轩明明白白地知道，人才不关心你呢，人在嘲笑你。陶轩虽是个老板，虽是给职业选手们发工资的老大，但在粉丝却是不会有什么粉他的。孙翔和肖时钦被认出后，立刻被疯狂簇拥了。 陶轩毕竟曝光少，现在也架个大墨镜，众粉丝扫了几眼，断定绝不是任何一位职业选手们，就当他不存在了。那两位被簇拥着问东问西，要签名求合影的，而他却被当作碍事的玩意儿推来挤去。陶轩又没有保安人员的身板，也护不了两人。 到最后，三推两挤的，直接就像墨镜一样从人堆里出来了。陶轩那个郁闷呐！但选手受粉丝的爱戴，这也绝不是坏事，不是？但放在眼下，却是在对手面前又闹了一出笑话。陶轩真想高喊眼前这货是叶秋，他相信也会有差不多的效果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分流家世的支持者呢？ 把叶秋当对手，这其实是陶轩挺不愿意的一件事。他清楚叶秋在家世粉丝心目中的地位，双方成了对手，这是对家世粉丝的一次分裂，所以叶秋安安静静地退役是最好的。但这家伙偏偏还要跳出来生事，陶轩想尽办法也会将这对抗造成的影响缩到最小。 又哪里会主动把叶秋推到粉丝面前呢？陶轩也顾不上再和几人扯什么话了，黑着脸一面整着衣服，一面就跑回了马路对面。不大会儿，就已经招呼了一点人手回来，倒也不是说要强行把两人就这样带走，那太伤粉丝的心了。但至少这秩序得有个维护，不是？ 这样乱哄哄的，万一有点意外怎么办？帮手来了，还带着喊话的扩音器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现场终于不再那么乱哄哄了。渐渐弄得像是粉丝见面会一样，有模有样。陈国笑嘻嘻的又过来了：“哼，陶老板啊，这里可是我们星星的主场啊，你在我们这里搞活动，是不是该交点场地费啊？” 是吗？我看我们的选手来你这里走一走，会帮你增加不少生意才是真的。我看是你该给我们出场费才对。是我请你们来的吗？那你不让占用你们场地的话，来，你把这些人搞散啊。其实两人又是谁是真的在意什么费用的事儿啊，也就是互相置气罢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出笑话的还是陶轩这边。 而他刚说的话也确实不假，孙翔和肖时钦在星星网吧的这一亮相，是真的会给星星网吧带来不少人气的。按说以这两位现在的身份地位，星星这种程度的网吧，那肯定是请不动的。商业运作，那也不是光为了赚那广告费呀。代言一个知名产品。 明星靠人气提升产品影响力的同时，也在靠着产品的推广让自己更加家喻户晓。星星又不是那种全国知名的连锁网吧，和荣耀全明星选手的名气真不在一个层面，玩商业运作也玩不到一起。就像今天这事儿，最终如果被关注到，家世方面肯定会解释为两位选手的私人举动。 然后无意间被粉丝认出，如果真把这当成商业活动去描述，那星星可就占大便宜了。而对于两位全明星选手来说，可是有些掉价了。 但不管怎么说，反正星星网吧怎么也是不亏的。陈果在这儿和陶轩斗斗嘴，也不怎么计较胜负。叶修和魏琛在一边抽烟聊天，根本没怎么理这边。唐柔和包子完全看热闹中。乔一帆初来乍到就失言捅出了这大娄子，这会儿还在惶恐中呢。贾氏这边毕竟人手到了，在维护好现场秩序，安抚好粉丝情绪后，肯定就要尽快离开的。不然这消息传出去，粉丝越来越多，搞不好媒体也冲过来，那就没完没了。于是在满足了一些粉丝签名合影之类的要求后，贾氏的工作人员一边解释着，一边就开始保护着孙翔和肖时清撤离了。粉丝们虽遗憾，但毕竟的确折腾了有些时间，倒也表现得比较商量。贾氏一行人冲出星星，逃一般的冲回了斜对面的贾氏俱乐部，陶轩也再没有过来和几人说什么话。但是那个乔一帆终于还是给他留下印象了，那一句肖时钦前辈、孙翔前辈可是给他们平添了不少麻烦，而且给星星搞了一次活广告，这家伙也不是个善茬呀。陶轩没去想着这是被指使的或是什么，因为真想这样搞没必要嘛，他们那五人想喊随时随地每个人都可以喊，都可以给他们一样的困扰，但是五人都没有如此，偏偏新来的这个乔一帆一见三人就来了这么一嗓子，实在是太卑鄙太无耻了，这样的家伙居然才这么点大，这必须得防啊。陶轩百忙之中也是不忙侦查敌情，乔一帆被他努力留意了，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，那家伙还一副闯了祸后忐忑不安的模样。演技派，这还是个演技派。乔一帆，我记住你了。陶轩回到俱乐部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打了个电话。说实话，乔一帆这种联盟混过战队的选手，他了解起来倒是容易，直接一个电话挂给微草战队的老板。他们这些当老板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是很微妙，这种情况就像是网游里的公会、联盟里的战队，遇到需要争斗的时候拼死拼活，闲了坐下来聊个几句也是可以的。 乔一帆， 微草老板听到陶轩打来电话，特意问起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名字，惊诧不已。这个名字他倒是知道，因为即便是一个小透明，不续约这种决定最终也是需要他这个当老板的最终点头的。这事儿过去不过三四天，乔一帆他还没忘，此时听到家事老板陶轩亲自电话来问，诧异之约立即有点怀疑自家是不是看漏了什么人才。家事那是什么战队啊，即便都已经出局了还是能吸引到肖时钦这样的全明星选手，他们可不是一般出局后就被当超级市场的队伍，不需要捡那些被战队抛弃无处可去的自由选手。 乔一帆，这个选手， 微草老板想含糊两句，但结果发现自己不含糊都不行，对这个选手他实在太陌生了，前几天微草经理过来给他打招呼的时候介绍了几句，他也没太在意。一个如此陌生的选手，老板清楚在战队会是怎样的边缘性，所以也没太多的过问，事无巨细都要老板亲自掌握，俱乐部也就不需要那么多部门主管了吗？只是此时听到家事老板居然要亲自过问这么一个选手，微草老板心里可就有点想法了。 陶老板，有关这个乔一帆我还真是不太清楚，你等我找人问问，回头再给你回过去吧。 微草老板最终如此答复。挂了电话，微草老板立即又给微草经理敲了个电话过去。 经理接到这个问话也是着实诧异，但是对乔一帆他做出的也是诚实的定论，也是参考过队长王杰西意见的。对于微草这种冠军级的队伍而言，这样一位选手助力不大，无论是签个实力派选手进来，或是再找个新人培养，都比留着乔一帆有价值。不过老板问起，经理也不敢怠慢，自然又是认真汇报了一番，期间不忘指出他这个决定不是他一个人草率做出的，是参考过队长意见的。战队的队长虽然没有什么决定权，但是意见权却都是尤为重要。经理所操作的那些运作，其实大多都是参照队长提出的意见去办的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其实是战队队长决定着选手的去留，决定着战队需要什么样的新选手。微草经理此时搬出王杰西来，也是向老板来做个解释。这是专业的队长建议啊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前些天老板刚刚点过头的事，此时突然要翻出来再提，而且如此直接，这是老板已经怀疑到了一定程度了呀。经理不会听不出来，这一边解释着，一边也在思考这乔一帆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了，居然让老板都突然重视起他来了。此时的微草经理打破头也想不到，乔一帆不过是在见到孙翔和萧时钦两位全明星时，很合理地叫了声前辈，问了声好，结果因为在特定的环境造成了特定的后果，并因为特定的背景让人产生了这么大的误解。微草方面想不到这些，陶轩却也不清楚这点，他觉得这小子有手段，立刻就去微草打听，结果微草眼中这是个小透明啊，居然劳烦您亲自来问，难道是我们走眼了？乔一帆，一个小时前还是整个联盟都无人问津的小透明，只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，突然就引起两大战队同步疑虑了。如果让乔一帆此时知道他所受的关注，恐怕也会哭笑不得。不过说到底，这全是因为叶修对于家事方面也是很大的压力。